相对的是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 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

忘了初心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

什么远穷就有面对，喜欢收拾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耶耶耶耶，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